说小丫头片子夭折的时候，一点也不难过，好像一切都是应该的一样。我常到对门去看小丫头片子，那丫头片子实在是小啊，猫似的，挤着眼睛，一脑袋小白泡，鸡爪子一样的手，一抓一抓的，不中看。妈不让我到孙家去看小人儿，说人家正坐月子，我出来进去得讨人嫌。可我管不住自个儿啊，我说我就是想抱一抱那个小人儿，没别的意思，您甭拦着我。后来妈给我缝了一个小布人儿，让我去抱。布人儿戴了顶花花帽，瞪着死鱼一样的眼睛，假模假式的一个小红嘴唇儿。我知道帽子底下塞了许多棉花，身子里头装了不少锯末，那张脸啊是老七拿毛笔画上去的，比孙家的小丫头片子还难看。老七是我的七哥哥，没有正当职业就会画画。老七老在家待着，足不出户，因为他的性情太闷，没有姑娘喜欢他，挺大岁数了还没成家，成了我妈的一块心病。在我快忘了小丫头片子的时候，一天对门里传出了哭声，呜呜咽咽的，我要进去看看，被妈一把拽了回来。快午饭的时候，我看见孙顺儿夹着一个白茬的小木匣子出门往东去了。裁缝的脸色很难看，肯定是他闺女夭折了，那个木头匣子里装的应该就是小丫头片子。这一切我在给我们家看门的老张嘴里得到了证实。老张说那个匣子叫火匣子，未成年的孩子死了只能装那匣子里头，拿到乱葬岗去埋，不能入祖坟。我问为什么不能入祖坟啊，老张说因为他是偷生鬼，是专门来祸害孙顺的，要债的。我问妈我是不是要债的，妈说差不多。我说要是这样我也不用死，您时常的给我点零花钱，咱们就两清了。妈说哼，想得美。日子过得有一搭没一搭，挺憋闷，主要是没有事情可干。我的活动范围就是院里，到胡同都得征得妈的许可。妈说胡同里有拍花子的，拍花子的专门逮小孩，手上抹了迷魂药，往小孩脑袋一拍，小孩就迷迷瞪瞪跟着拍花子的走了，走到乡下就被卖了，再也回不了家。按现在说法就是拐卖儿童，想法子哄着小孩跟他走罢了。可是搁60年前就有了太多的诡异色彩。院里的活动是有限的，跳皮筋儿没有伴儿，玩拽包没有对手，只好对着猫歌唱了。什么苏三离了红洞县，什么三轮车上的小姐真美丽，想起哪出唱哪出，搜肠刮肚，一直唱到弹尽粮绝。花猫不会欣赏，趴在台阶上睡了一觉又一觉，呼噜打得可美了。有时候也在看门老张的带领下到胡同东边的百林寺去转转。百林寺是元朝大庙，曾经是北京八大庙之一，有先有百林寺后有北京城之说。据说曾经有过十里百林的称谓，后来百林逐渐消失，名字没变。在我记忆中，百 白林寺很大，有大殿几重，高台阶儿，还有精美的砖雕影壁和老的说不出年龄的榆树，以及万古百灵的大匾。大匾的印嵌在正中，当是哪位皇上的作品。百灵寺给我的感觉有两个，一是大，二是破。庙里边阴森森的，有很多柏树，都跟老爷子似的，一副不苟言笑的模样，一点也不好玩。百灵寺里住了几个和尚，没有住持，散兵游勇，平时各干各的，有法事有活动的时候才纠集到一块儿，得了什么好处大伙均分。我虽小也看出来了，这里头主事儿的是广玉。广玉叫释广玉，我推断他应该姓施。老张说，出了家的和尚都姓释，意思是说他们和佛祖释迦牟尼是一家子的，姓儿都是一样的。广玉的俗家姓氏是张，老张说跟他是同族，更准确说是他一个没出五福的堂侄儿，他们都是唐山张各庄人。我问什么是没出五福，老张说就是说往上数五辈儿，他和广玉是同一个爷爷生的。广玉不喜欢小孩儿，这我从他的眼神里就能看出来，所有的小孩都有这本事，谁喜不喜欢你一看眼睛就知道。在百林寺大庙里，老张和广玉肆无忌惮地说着唐山话，广玉说到兴头上还跳上板凳蹲着，把个和尚袍撩得高高的，一点也不像个师傅。我在广玉屋里越待越没劲，索性溜达出来。大殿前头有王八驮石碑，我就骑在大王八脖子上，像赶骆驼一样催他快跑。石头王八当然不会跑，爸告诉我，驮石碑的也不是王八，他叫毕细，是龙的儿子之一，排行老七，生来喜欢负重，所以就让他驮着石碑。我问爸，龙有几个儿子？爸说，九个，龙生九子，九子各异。哟，我说，比您还多两个呢。我爸生了七个儿子，他常说，这七个儿子搞得他头疼，没有一个省油的灯。我问爸，龙的九个儿子为什么都不一样啊？爸说，他们呢就跟你几个哥哥似的，性情各异，做派各异，坐不到一张桌子上去。龙的长子叫裘干，喜欢音乐，常被刻在琴头上。次子牙字嗜杀成性，被安排在刀剑的吞口上。三子呢，避案，好争讼，在监狱门口待着。四子酸泥，喜吞烟，就让他蹲上房檐儿。五子啊，饕餮，好吃懒做。我说，那就跟我一个样。从龙的九个儿子，我想到了我的哥哥们。爸生七子，七子各异，有当官的，有教书的，有当职员的，甚至还有要饭的。他们各有各的家，各有各的孩子，自成一统，日子或者顺畅或者艰难。 无论顺畅或者艰难，谁也没关心过我这个小妹妹。跟父亲一样，他们都很忙，忙得没工夫拿正眼瞧我一眼。夏天到了，北京每年的夏天都要下暴雨，那雨下的像大盆子往下浇。我寂寞地坐在窗户后头看下雨，东西厢房的房顶上有云彩在跑，像是一股股的烟，云彩都降到房顶上了，可见它飞得有多么的低。我最向往的事情是坐在高高的白白的云彩上，棉花堆一样柔软厚实，在云彩上打滚翻跟斗，从高处往下看，看爸爸去上班，看妈做针线，还看什么呢？没了。在我的日子里再没什么可填充的了。这一天的雨下得很大，时间也很长，房檐下哗哗地流着水，成了一道雨帘。院子里也积满了水，像是公园的水榭。在百无聊赖中，我看见老张戴着草帽在院里趟水。我立刻兴奋起来，隔着玻璃对着老张大声喊，下雨喽，冒泡了，王八戴着草帽喽。雨声太大，老张没听见，我就再喊，一遍一遍的喊，得脖子上青筋蹦得老高。妈出来了，站在廊下递给老张一根铜火炉子的铁通条，原来是沟眼堵了，禀妈的命令，老张在通沟眼呢，让院里的水快点排出去。妈说啊，照这样再下，水就进屋了。老张撅着屁股在水里头整出不少的枯树枝烂树叶子什么的，其中最重要也是最精彩的要数我的小布人了。老张拎着已经不堪入目的小布人，愤怒的一甩，啪，小布人上了北屋房顶了，趴在房脊上，真正的居高临下，看爸上班，看妈做针线去了。积水很快下去，没了老张，没了小布人，院里恢复了常态，趋于平静。看下雨，看下雨，看得我越来越困，眼睛都睁不开了。砰，脑袋撞在玻璃上，听见妈正和老七说要到太阳宫住两天。哼，去太阳宫我简直要高兴死了，一下来了精神。 您正在收听的是叶广芩的京味作品小说集，去年天气就亭台，太阳宫，演播田洪涛。 太阳宫是北京过去现在都不太有名的地方。小时候我很自豪地跟别人谈论太阳宫，却几乎没人知道。现在跟人说起太阳宫，会有人哦一声说，地铁十号环线上的一个车站。除此之外，再说不出更多。当年，那美丽、快乐、神秘的地方，竟不为人所闻，仅成为我个人的收藏。这一点儿，让我什么时候想起来，什么时候觉得遗憾。 为纪念太阳宫，所以我才给你们写下这篇文字。这是我世俗的宿命，也是我对这一地方的感念和期许。太阳宫是乡下，妈到太阳宫去得做好几天的准备。去太阳宫对妈和我来说是件很大的事儿，不是站起来拍屁股就走的简单。在我单调寂寞的院落生活中，那是一种放开了的张扬，是可着心儿的撒欢儿。这样的机会一年也就一次。上世纪四十年代，去太阳宫出东直门坐三轮车得走半天儿，不似现在坐公交车十几分钟就到了。每回去，妈把时间都掐得很准很准，不多不少，两天，还得是没风没雨的两天。那时候没有天气预报，我真不知妈是怎么掌握天气的。去太阳宫的季节多是夏末秋初，早晚天气渐渐转凉，各种瓜果开始上市，气候呢不冷也不热，是个敞开了玩敞开了吃的季节。我喜欢这样的季节。太阳宫也是我和农村接触的初始，从这里我知道了什么是乡下，知道了什么是沤粪、浇地、除草、打尖儿，以致我长大后到农村插队当农民，望着异地的河沟水渠、黄狗白羊，才并不觉得生疏。我们出发那天，老张叫来了三轮车，停在大门口，母亲得跟登车的讲半天假，因为人家不愿意去啊。老张只跟人家说出东直门，并没详细交代上哪儿去，极致知道上太阳宫登车的就不想去了，嫌太阳宫偏远，回来拉空，挣不着钱。妈就不住地给人家说好话，还答应送他十个芝麻火烧，登车的才勉强答应了。原本上太阳宫是可以骑驴的，东直门外有驴窝子，有许多驴歇在门脸儿，供人雇用。讲好价钱，驴主在驴背上搭条褥子，在前面拉着，雇主上去骑就是了。那驴呀，我跟妈骑过两回，妈教给我说，女人家骑驴得偏身坐着，不能插腿骑，那样不养啊。还说骑驴不比骑马，马呢是骑腰，驴呀是骑屁股。可是这回我们不能雇驴骑了，因为打仗，驴主怕兵们拉差征用牲口，有去无还，都把驴处置了。这使得东城的焖驴肉、驴双肠一类驴制品货源很充足，驴呢却不见了踪影。跟登车的谈好价，老七把妈准备好的包袱从屋里拿出来，一件一件搁在车上。我早已经迫不及待地上了车了，妈呢还在台阶上磨蹭呢，给看门老张请了个堆安说，您看家受累了。老张回了礼，让母亲走好。老北京人的这种礼数忒多，繁杂的让我反感，我巴不得老张们快点进去，好让我们登车走人。妈上车后，我们的三轮车走得连门口都快看不见了，老张和老七才转身进院。妈说这是送人的规矩，没有说行人还没动身送行的就不见了身影的道理。